星星赢了，总决赛第二局轮回主场，星星取得了胜利，他们做到了。 电视转播中，潘林宣布着比赛的最终结果，声音有些亢奋。星星的表现感染了每一个人，有太多中立的观众在最终将情绪导向了星星这段，潘林也不例外。作为解说者，他本该是情绪最中立的一位，哪怕心里有所期待，也不方便如此激烈的表达。但是这一刻实在是忍不住了。作为一位职业解说，哪怕有时候对比赛解读的不够好，甚至闹一些笑话，被打脸什么的，但是潘林也是真正热爱这份工作，喜欢荣耀这个游戏的。解说不敢有偏袒的情绪，但他毕竟也不是机器，他也有无法克制的时候。比如现在，他和太多太多的人一样，被方睿神一般的发挥所感染，不希望看到星星错过这样的机会。而最终，星星如愿以偿，观众如愿以偿，潘林如愿以偿。这一刻，他真的想不到太多，他和所有拥有这种情绪的观众一样，彻底被满足感所包围了。 轮回的选手表现得也不错，但星星的选手表现得更棒，尤其是方睿。 潘林激情之后，大概也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开始措辞挽回。 是的，方睿绝对是今天这轮赛事的最佳选手。 李一博倒也义气，连忙接话帮潘林撑着。他的情绪比起潘林要稳定许多，毕竟是有过夺冠经历的职业选手出身。李一博可是见过大世面的。 是的是的，另外叶修的表现也很抢眼啊。 那是当然啊。 擂台赛击败了周泽凯，团队赛里有过以一敌三，手速飙到500均速的发挥。如果不是方睿之后神一样的表现更抢风头，今天最佳颁给叶修也完全合情合理。赛场上结束了比赛的双方选手已经纷纷走出了比赛台，但是星星的几位聚集起来后扫了一圈，却没有发现他们本场最大的功臣方睿。 哼，这家伙摆起架子来了吗？ 苏沐橙笑道。叶修也笑了笑，望着方睿的比赛席，最后目光又转向了电子大屏幕上的回放。即使这里是轮回的主场，但他们也不会刻意排挤对手的精彩，输也要输得有风度。此时现场的电子大屏幕上正在从各种视角同时呈现着本场比赛最精彩的发挥，方睿的表现，而这正是叶修他们这些和方睿在场上并肩作战的队友所没有看到的。精准到极致的判断，无懈可击的操作，猥琐的表现方式，方睿就是用这些将轮回的吕博远和方明华二人从头拖到了尾。是的，从头到尾。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四分钟，这通通都不是极限。甚至到最后，大家干脆忘了这一统计，因为它已经失去了意义。从始至终，吕博远和方明华都没能摆脱，这个统计还需要吗？令人震撼的表现，但是叶修看着看着，原本的笑容中却渐渐多了一分凝重。他又望了方睿的比赛席一眼，看到还是毫无动静，连忙快步走了过去。星星的诸位也都意识到了什么，紧随其后。全场观众看到星星选手们这突然的举动，也都意识到了点什么，开始了窃窃私语的讨论。方睿比赛席的门被拉开，叶修朝里望去，看到方睿就坐在比赛用的座椅上，以很舒服的姿势，几乎就快要躺下去了。听到门被拉开，这家伙才转过头来，看到是叶修后笑了笑说： 厉害吧？厉害。赢了。 赢了。方睿大笑，但是笑着笑着明显的中气不足。 没白辛苦， 他狠狠地又说了一句，然后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很是留恋的又欣赏了一下屏幕中定格的最终宣布他们胜利的荣耀画面，这才朝着叶修这边走来。 哎，你们是来围观奇迹的吗？ 看到叶修身后惺惺的大家，方瑞笑道。大家看到他还是好端端的，都是松了一口气。而现场观众看到方瑞现身，也是客队观众席那边的星星粉丝们齐齐开始了欢呼和掌声，再然后全场渐渐也响起了掌声。虽然是击败他们的对手，但是方瑞的表现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只要是一个懂荣耀喜欢荣耀的玩家，都没理由不对这样的表现报以尊重。客场全场掌声，这对方瑞来说极其罕见的，因为风格的问题，他所做到了了不起的事往往也十分气人，这让客场观众时常是连气氛都顾不过来，根本没办法对他有什么欣赏和尊敬之情。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哪怕当中也夹杂着奸诈和猥琐，但是他做到了所有人都以为不可能的事。 你没事吧？苏沐橙在旁问了一句。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方瑞反问道，而后挥着手向那些为他鼓掌的观众们致意。苏沐橙看着他的背影，而后又把目光投向了叶修。叶修的脸上虽然还挂着笑容，但神色间的那么凝重并没有就此抹去。观察到苏沐橙看他后，也回头看了苏沐橙一眼，用眼神回答了苏沐橙心中的疑惑。两队队员走向场地正中，开始互相握手致意，而赛后的问候仪式相比赛前要随意许多，列不列队的并不强求。方瑞第一个走了过去，自然也就第一个和轮回的选手们打起了招呼。 服不服啊？ 握着轮回队长周泽凯的手，方瑞问道。他和周泽凯是同一期的选手，而这一期的新秀中最终成为全明星级别的顶尖高手，因为各自鲜明的特点被称为是最诡异的一期选手。第五赛季的新秀中最终产生出的三位全明星级别的顶尖选手，一个是将猥琐流演绎到巅峰，猥琐的不能再猥琐的方瑞，一个就是周泽凯，这个场下沉闷的要死，场上却有着惊人的爆发力和华丽到令人窒息的技巧，再一个则是虚空战队的吴宇策，一个刚猛霸道的鬼剑士。奇怪的风格是他们这一期选手最大的特色，而作为同期新秀的，互相之间基本都不会太陌生，很多都还是好朋友，有过一些新秀时期结下的幼稚天真的约定。方瑞和周泽凯倒是没有这样的举动，毕竟周泽凯这人的性格摆在那儿，不过两人之间并不生疏，那倒是真的。而以周泽凯一向顺水推舟惜字如金的说话方式，轮回几位听到方瑞这样嚷嚷，真怕周泽凯随口就说个福字，那可就太伤士气了。谁想周泽凯却只是笑了笑，对方瑞说了两个字：厉害。 知道怕了就行。 方瑞那个嘚瑟呀，看得轮回选手都来气。周泽凯明明没说服，而是改说了厉害，那就是对这问题的回避，也就是方瑞了，无耻的拿着鸡毛当令箭。明明是回避性礼貌性的一句称赞，这家伙还真就当福去理解了。 期待下场还能见到这样精彩的发挥。 因为周泽凯不爱说话，所以轮回多是由副队长江波涛去和对方进行这种代表整体的对话，此时他这话言外之意当然就是轮回不惧方瑞这种神一样的发挥，下一场有信心击败方瑞。 哼，期待下场还能见到这样精彩的结果。 方瑞用同样的句式回答着，垃圾话那也是他的强项啊，猥琐流的大师怎么可能不精通垃圾话。江波涛只是笑笑不接话，显然知道方瑞的风格，和他越纠缠只会让他越得意。抛开这家伙，江波涛和星星其余的诸位交流去了， 然后方瑞就看到吕博远、方明华还有杜明三个抱团组队狠狠地瞪着他。 这让你们受委屈了啊。 方瑞连忙热情地过去和三人打招呼。三人真不想理他，但也不想失了礼数。轮回这两年都是赢多输少，各种意气风发，胜利后和失败者做交流不会高傲，但在失败后和胜利方做交流也不会小家子气。轮回战队人气连年飙升，绝不仅仅因为是冠军，还因为这支队伍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很得体，很讲究。看到方瑞摆明了是过来放嘲讽，轮回这三位都没怎样，都是说着恭喜一类的。 下场可要加油哦， 方瑞继续以气人的口气说着。三人都被嘲讽得不轻，此时捂着伤口，像是听不懂方瑞的嘲讽口气似的，一本正经地回答着诸如一起加油什么的。作为一支极少遭遇败局的战队，在如此重要的一场比赛中失利后，轮回战队的选手们表现得相当从容。原本对于这场失利心下郁闷的现场粉丝，渐渐也被轮回所表现出的这种气场所打动，现场渐渐又响起了掌声。这一次不再是对胜利者的尊重，而是对于他们自家战队的赞赏。失败之后表现出这样的态度，这样的从容，这让大家对第三轮的决胜局重新充满了信心。他们轮回战队绝不会轻易倒下。